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魏王见着陈平谈吐不凡又相貌堂堂，就给了他一个官职，太仆。这个官看似不大，但因为总是跟魏王最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位置。没想到陈平成了魏王身边的大红人之后，就有人嫉妒起来了，一些小人无孔不入地向魏王进谗言，说着陈平脑后有反骨之类的话。陈平知道魏王不能再留他了，于是卷起铺盖被褥，转头项羽去了。那时候的项羽已经打败了秦朝章邯的不败之师，正微不可挡地向关中进军，而陈平却兢兢业业，几乎每一战都小有建树，留给了项羽不错的印象。不久，项羽打败了秦军，又把刘邦赶出了关中，就召开了英雄大会，对各大功臣进行了分封。项羽在分封的时候，不公平的地方太多了，很多王造反就是很好的证明，唯独对着陈平给予了很高的封赏。当时陈平虽然还没有达到封王封侯的级别，但是被项羽破格封为了卿。对于出道较晚略有点微不足道的功绩的他来说，这个封号已经让很多人都侧目了。按理说陈平知恩图报，自然会对项王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了。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这里就又得提一下殷王司马昂。原来司马昂也是对项王的分封不满的人之一，他认为以他的功劳被封一个小小的殷王，那太过于大材小用了，而且项王的刚愎自用和傲慢自大，那也是他无法容忍的。因此就在刘邦暗娶陈仓进军三秦的时候，他曾经一时心血来潮，也准备策划谋反。项羽听到风声，就派陈平带兵前去剿匪。凡是造反的那都是匪呀。陈平也不负项王众望，带兵到了朝歌，没有摆开打架的仗势，而是直接跟殷王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他当时是以三寸不烂之舌说的，殷王幡然醒悟，立马就没了反叛之心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汉军压境的时候，他虽然顽强抗敌，但却中了韩信的雕虫小技，被樊哙抓住之后不得不投降刘邦了。殷王投降事小啊，可就苦了陈平了。试想当初司马昂造反的事儿是陈平来搞定的，项羽一贯作风是拳头底下出政权，主张是武力解决殷王的事儿，而陈平当时根据形势的需要选择了智取的方式，结果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事儿给摆平了。原本摆平了事儿， 现在突然又生出变化来，项羽可不是好糊弄的，我一定要把陈平的头拧下来当球踢。听说司马昂投降汉军以后，多疑的项羽自然是怒不可遏。陈平就凭借着灵敏的鼻子又闻到一股味道，于是他故伎重演，又选择了逃跑。这回他决定逃到刘邦那儿去。他这次是采取了巧投的方式，没有直接去找刘邦，而是先找到了刘邦手下的一个叫做魏无知的老朋友。由魏无知的穿针引线，陈平很快就见到了刘邦。陈平知道第一印象对新老板很重要，见面之后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陈平劈头就问，大王已得三秦，此行可是伐楚？这是个很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刘邦的双眼立刻就变得亮了起来，刘邦就反问他，正是，君有何高见？啊，项王现在还在伐齐，大王应趁此良机挥师南下，迅速把楚军的老巢彭城拿到手里再说，这样项羽西回无路，腹背受敌，便再无回天之力了。刘邦也似乎早就有这样的打算，此去彭城路途遥远，需探明路径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彭城啊。陈平就胸有成竹地说了，臣对行军路线了如指掌。话说到这儿就已经足够了，刘邦点了点头，表示陈平顺利地通过面试了，只是得安排一个什么样的职务给他呢？这让刘邦犯难了，他就突然问陈平，你在项羽手下任什么职务？陈平回答的也很干脆，都尉。好，本王也给你都尉一职，臣鞠躬尽瘁，为汉王效犬马之劳。陈平是跪拜道谢，就这样陈平正式成为一员悍将了。可以说陈平提出的趁虚攻打彭城的计谋是相当关键的，他在项王手下待了将近两年，对项王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他说出来的深思熟虑的计划正是根据形势做出来的最正确的判断。而刘邦手下因为有韩信和张良两大旷世奇才做参谋，自然也可能早就定下直接攻打彭城的计划，只不过陈平的到来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和决心。彭城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叫徐州。这座城交通方便，旱路水路都可以直达城下，当时有着条条道路通彭城这一说法。这里的商人是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农牧业、水产业、畜牧业那都是繁荣至极，因此彭城就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项羽当初选择这里是想荣归故里，因此放弃关中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好攻防地带作为首都。他当时可能是想，这天底下谁不唯我独尊呢？这天底下谁敢跟我作对？我把首都立在哪儿不都是一样啊？可是呢，他没有想到的是，自从英雄大会以后，他这个西楚霸王刚刚一上任，就这儿也叛乱，那儿也暴动，弄得他是东奔西走，没睡上一天的安稳觉。而此时呢， 居然就有人敢来太岁头上动土了。公元前205年四月，刘邦在陈平轻车熟路的带领下，率领自己加各归降诸侯盟军共50-6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到了彭城城下。当时彭城的大部队都跟着项羽去齐国剿匪了，只留下7-8千老弱病残在守城。守城的楚军见城下的汉军比蚂蚁还多呢，连抵抗一阵谈妥投降条件的必要程序都免了，就直接在城头竖起了白旗。这个时候还谈条件，只怕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了。就这样，汉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彭城。刘邦笑着直奔后宫而去，项羽的后宫果然是佳丽3000，美女如云。刘邦是左拥右抱，忙得不亦乐乎，忍了太久了，对项羽的所有仇怨和愤怒都统统发泄到了项羽的这些女人身上去了。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连主子都这样了，手下的官兵也都露出丑恶的一面来。他们肆无忌惮放荡不羁起来，不是在城里杀人放火奸淫掠夺，就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只有这样一个信念，彭城破了，项羽已经无力回天，这天下已经是汉王的天下了。农民阶级短浅的目光和小富即安的思想是暴露无遗。他们忘了，在历史上1000多次显示过无穷威力的辩证转化法则已经开始启动了，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骤雨。项羽得到刘邦攻克彭城的消息之后是大吃了一惊，但他不愧是沙场老将，马上调整情绪，做出了火速回援反击的决定。事实证明，项羽这次表现出来的果断，充分展现出一名优秀将领对形势敏锐的判断和大无畏的精神。他不但做出了火速回援的决定，而且还做出从军中精挑细选30000精兵去抗敌的决定。30000精兵去对抗刘邦40-50万联军，乍一看呢，那实力明显不在一个等级上。但项羽就是项羽，他的所作所为，包括从骨子里流出来的血液，永远都跟别人不一样。如果说以前坑杀降军等行为令人不齿，那么这次展现出来的气魄和霸气却是令人赞赏和佩服。试想啊，如果项羽把他所带去齐地剿匪的全部军马都撤回来支援，一旦败了，那就输光了所有的家当，而且连退路都没有了。还有他带这么多人回来的话，行军速度肯定会大打折扣，还会被刘邦他们很容易的发觉，从而做好了准备。项羽清醒地知道当时的局势，他只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刘邦一个措手不及，才有可能转危为安。否则的话，他很可能沦为万劫不复的深渊，再没有出头之日。兵贵神速，30000精兵已经足矣。从鲁城出发以后，鲁城是哪儿呢？就是现在山东曲阜。项羽骑着他的千里马神追，一马当先，率领30000精兵日夜兼程，很快就到了离彭城不到100里的萧县。此时的萧县住着10几万的汉军，10几万汉军， 项羽却发出了一丝冷笑，呵呵，先把他们干掉再说，全当他们是磨刀石了。驻扎在萧县的十几万汉军还沉湎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呢，白天纵酒当歌，逍遥快乐，晚上温柔帐里醉生梦死。他们哪里会料到远在几千里外的楚军会突然出现在眼前。深夜时分，项羽开始行动了，他带着30000精兵如天神下凡一般就冲进了毫无防备的汉军大营。30000精兵一个个的都是如狼似虎，威不可挡，进了大营就把汉军的脑袋当西瓜来砍。睡得正香的汉军大多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惊醒过来的士兵逃命还来不及呢，根本就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来。项羽满腔的怒火和仇怨在此时化为无穷的动力，把出逃的汉军追到泗水河边全都给歼灭了。十几万汉军呢，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连个通风报信的人都没留下。很难想象30000精兵在砍杀十几万汉军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悲惨情景。项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强大和不可战胜。从这儿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当年秦朝的不败战神张邯为什么就对他甘愿俯首称臣了。首战告捷以后，项羽可没小富即安，他带着30000精兵马不停蹄地向彭城进发。经过和十几万汉军血与肉的洗礼，这支只有30000人马的军队已经是一支无敌之势了。复仇的种子依然还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着，一旦爆发力量那是惊人的，这股力量可以震天撼地。惊闻项羽的兵犹如天神般出现在彭城城外，正在搂着美女睡觉的刘邦吓得是容颜失色，他尽量压抑着心里的惊慌，对属下说了：“开城迎敌。”其实直到此时，项羽和刘邦才在战场上真正交手。项羽兵马30000，刘邦军队不少于30000。30000对30000，简单的说法就是一个人打10个人，力量过分的悬殊，这样的仗简直就没法打呀。一般的人都会这么想，但问题是，这30000人马的领军人物是项羽，而且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一夜之间全歼汉军10几万，楚军刀剑上此时还残留着斑斑血迹，那就是证明。刘邦的军队再孤陋寡闻，再后知后觉，现在也知道了萧县十几万汉军被楚军全歼的事儿，这时候早已经吓得心惊胆战了。这是什么样的一支军队呀？区区几万人，怎么就能这么英勇呢？这一仗还没打呢，汉军已经在士气上弱了30分了。项羽是两眼冒火，二话不说就单枪匹马冲到汉军里去了。项羽所到之处，汉军全都退避3舍，他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瞬间就杀到了刘邦身前。百万军中取敌之首级，这一幕眼看就要精彩上演了。项羽转身翻腕挥槊，几个连贯动作一气呵成， 眼看就要成功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人群当中杀出一个人来。毋庸置疑，关键时刻肯定是樊哙挺身而出，挡住了项羽。然而樊哙在刘邦手下是第一勇士，但在项羽面前，那只能发出一声感叹了：既生樊，何生项。几个回合过后，已经是左支右绌，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周勃见了，他挥刀就上，于是接下来上演的是二英战项羽。三国演义里边，三英战吕布，最终打成了平手，双方握手言和。而现在二英战项羽，却是项羽更胜一筹。昏天暗地又打了几十个回合，樊哙看两个人联手也不是项羽的对手，就瞅准了一个空隙，用他的粗眉浓眼向周勃示意，保护着刘邦先撤。周勃知道再战下去也是枉然，说不定还会白白地丢了自己的性命，于是回马掩护刘邦就开始撤了。不撤也罢，这一撤可就坏了，汉军早就被项羽的神勇表现吓破胆了，根本就没心思恋战。此时一见汉王都撤退了，也就跟着退去了，顿时间是兵败如山倒，拦也拦不住。近年来报纸上经常说一些学校学生下楼发生踩踏事件，小小的楼梯口一下子涌出几千名学生了，这时候如果有一个学生突然摔倒在台阶上，因为人多呀，后边的学生刹不住车了，就会引发骇人听闻的踩踏事件。同样的道理，本来就只有巴掌大的这么个地方，几十万人马争先恐后的逃命，人家楚军还没追过来呢，自己人已经把自己人踩踏的差不多了。逃跑队伍最前面的汉军还来不及松一口气儿呢，突然发现光有速度也白搭呀，还得学会游泳才对。因为一条叫睢水的河挡住了去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妈妈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带领着汉军是一路逃跑，可是啊，前边一条睢水河挡住了去路。其实这睢水河的水不算太深，也就刚刚可以淹死人而已。睢水河的河面也不太宽，也就刚刚可以让士兵没游到岸边呢，就筋疲力尽溺水而死而已。要单是这两个条件倒也就罢了，还有一个很严重的客观条件，当时是四月的阴寒天，那睢水河的水太凉了。前有河流挡路，后有追兵过来，这些汉军士兵已经没得选择了。与其被后面的追兵活活杀死，那还不如跳进河里边听天由命呢。而追来的楚军却个个骑着高头大马，他们纵马入河，因为马的高度超过一个人的高度，正好可以让自己手臂以上的部分露在水面上。接下来楚军就和汉军在睢水河里玩起了捉迷藏。捉迷藏的结果是汉军的尸体最终把睢水河的河水给堵住了。刘邦虽然没有顺风腿和游韩勇的本事，但是在亲信的护领之下，很快就过了睢水。随后他充分展示了一代流氓高人一等的逃跑功夫，因为后面的逃跑过程极为精彩，这里呢就听我慢慢的讲。逃过睢水之后，刘邦遇到了第一难。他当时身边只有100多个人跟着，而楚军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从四面八方追过来了。说到这儿的时候，你肯定会以为这刘邦插翅难飞了。没错，这时候的刘邦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难以突出重围了。当然了，如果关键时候自身力量不能解决问题，那就看老天的了。刘邦就有这个福命。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司马懿曾经中了诸葛亮的计，进入上方谷之后，眼看就要被葬身火海，但偏生就在这紧要关头，突然间天降大雨，把火生生地给浇灭了。司马懿父子便趁机冲出了重围，于是料事如神、用计如神的诸葛亮发出无奈的感慨：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由此可见呢，老天真要是想帮谁，谁也别想动弹。在本书的开篇我们就说过了，刘邦本来就是赤地下凡，这时候如果老天不帮他，那他一定就是假的赤地了。赤地嘛，怎么能这么早就死呢？当然， 这时候就算老天来帮你，你也必须用一句开场白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当年司马懿眼看就要被活活烧死了，是抱着两个儿子哇哇大哭地说了：我父子三人皆死于此处矣。然后突然间狂风大作，黑气漫空，一声霹雳响处，是骤雨倾盆，满谷之火给浇灭了。刘邦自然也不例外。按时间来推算呢，司马懿说不定还是从刘邦这儿借鉴过来的呢。苍天哪，难道我将要葬身于此吗？刘邦是长叹一声，泪如雨下。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去办了。接下来老天开始发威了，原本那贼亮贼亮的天空突然间就变得灰暗起来，接下来就是狂风大作，树摇之蛇，乱石纷飞，人马都站立不稳。于是刘邦就借着狂风乌云的掩护逃出了楚军的包围圈。就这样，第一难顺利通过。接下来说他的第二难。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一幕，一些很会拉关系的聪明人在找当官的人办事儿的时候，通常会这么说：我是某某领导的亲戚。其实压根儿八辈子都靠不上的关系，或者连自己都不认识，只不过听说过名字而已。那当官的碍着某某领导的面子，也不可能去调查说话内容的真实性，仅凭个人判断就大手一挥，这事儿就给你办了。这就是说话的技巧了。而这一招的来源要按照历史来推，可能要数刘邦同志最先用了。刘邦借着狂风的掩护成功突围之后，身边的人马又减少了一大半，就剩下几十个人了。他一口气奔出十来里路之后，天空已经恢复了常态。刘邦舒了一口气，心里边想啊，这真乃天助我也。可是刘邦刚刚建立的自信很快就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给破坏了。他回头一看，吓得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又有一队楚军追上来了。在先前那天兵天将已经帮助过他了，这时候只能靠自己了。刘邦不愧是老江湖了，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他老道的流氓作风。他朝着那飞奔而来的楚军头头大声喊叫：我说那位英雄，我可是认识你的，当年我亲眼看见你在战场英勇杀秦军，那叫一个玉树临风，那叫一个风流倜傥，那叫一个风姿绰约。其实他压根儿就不认识人家。那将领就是一愣，眼看他没完没了，当下就发话了：你到底想干什么？直说了吧。刘邦那张僵硬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把心一横：英雄啊，现在我就剩下这几十号人了，你就放我一马吧。那位将领不知道是真被他的话给打动了，还是见他可怜兮兮的于心不忍，总之他犹豫了一阵之后，最终一咬牙调准马头走了。就这样，刘邦仅凭三言两语又为自己化险为夷，成功地度过了第二难。那过程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了。虽然他轻松地连过两难，但第三难才是真正的考验。在说第三难之前呢， 还得说一段小插曲，刘邦在逃命的过程当中有一次超级艳遇。兵败如山倒之后，刘邦逃命的过程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啊，但是他福大命大，凭着老天和天生利嘴都一一化解了。古人说得好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也许是老天觉得这次给他的磨难太多了一点，考虑到他刘邦毕竟是赤地下凡，将来不好交代，于是马上就给他弄了个艳遇来。那想必大家都喜欢听艳遇的故事啊，那咱们就书接前文。成功逃过了两大劫难之后，刘邦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还干了一件事儿，那就是回老家去接老婆孩子。原因很简单，他当时逃到了泗水河附近，沛县近在咫尺，他担心自己的家眷遭到项羽的毒手，于是连夜摸到了自己老家，但家里边一个人都没有。没有找到家人，刘邦又不敢睡在自己家里，于是就连夜赶路，赶了一天一夜，到了第二天傍晚时分，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准备找个地方休息。休息就休息，但必须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到深山老林，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个野字实际上就是指荒山野岭、深山野林。刘邦的运气真不错，到了深山野林，老虎野豹没遇到，却发现了一户人家。他们这时候自然想去借宿啊，借宿的好处除了可以免除甘露亲肤之苦以外，还可以解决肚子饿的问题。这个对几天几夜都没吃东西的刘邦来说，那才是当务之急呀。野林深处有人家，那一定不是一般的人家，这话果然不假。敲开门，刘邦还没来得及说话呢，出来一个颤巍巍的老人。别看这老头手脚都不利索，但是却语出惊人。这老头劈头就问：“您是汉王吧？”“啊，你怎么知道？”刘邦吃了一惊，本能地问着，其实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他心里边想：“该不会我的脸上写着‘汉王刘邦’这四个字吧？”老人一脸平静地说了：“今天有几批楚军来这儿搜过了，都是来搜查汉王您的。”其实就这样简单的几句对话，我们已经可以听得出来，这位老人是刘邦的坚定拥护者。果然那老人态度温和地把他们领进屋以后，接下来就是要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了。当时刘邦受到了贵宾级的待遇，把他安排在了厅堂，而把众将士都安排在大堂里，而且还把斟酒盛饭招待的事儿就交给了他的女儿。刘邦虽然饿了几天几夜了，早已经是饥肠辘辘，但是老人的女儿一出场，他就再也没吃东西了。都说秀色可餐，果然不假。这个相貌猥琐的糟老头子，怎么就生出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来呢？纳闷归纳闷，刘邦看着姑娘直咽口水。他也不愧是情场高手，略一沉思，就把目标锁定在老人的身上了。只要搞定这个老头，一切就都 OK 了。 美女退去之后，刘邦收回了野狼一般的目光，对老人就展开了强大的攻势。于是经验老道的刘邦首先问了老人一些问题，恋爱多大，可曾许配人家，老人一一作答。刘邦听了心里边暗自高兴啊，机会来了呀。他正要发挥他的流氓本质特点，对这个老头进行下一轮有力攻关的时候，老人却很是善解人意，根本不让他再有发挥的机会。相师曾经说过，小女是富贵之相，今得遇大王乃小女的造化，不知大王愿不愿纳为姬妾呢？老人的话刘邦正是求之不得呀，但是他懂得欲擒故纵的道理，就故意推迁了一番。萍水相逢，你已经给我们那么多了，败军之将不敢再有其他的奢求了。哎，小女粗陋之姿，莫非不入大王法眼？人就是这样，你越是谦虚，别人就越认为你是正人君子。这正印证了一句老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刘邦不再迟疑了，把自己身上此时唯一值钱的玉带作为了聘礼。接着老人叫出了女儿，一切程序全都免了，直接送入洞房。值得一提的是，这姑娘名叫戚姬，刘邦当了皇帝之后封她为贵妃，人称为戚夫人。由于刘邦对他宠爱有加，后来吕后为此争风吃醋，闹出一些后宫的是是非非来，这是后话了。话说刘邦在项羽的地盘，趁着逃命的空隙，摘下了楚国第二国花戚姬，也算是对项羽进行了有力的打击报复。第二天天刚亮，刘邦就该启程了，否则楚军要是找过来，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刚没走多远呢，就碰到了刘邦走散的亲兵护卫队。更绝的是，这几百名亲兵护卫队当中还留有他的马车。于是大家把刘邦弄到马车上，手下人多了，马车也有了，刘邦果然又威风了许多。更加让他惊喜的是，在路上居然还碰到了一双牵肠挂肚的儿女，真是天可怜我呀。刘邦抱着一对儿女，眼角含着眼泪。女儿生于13年前，后来成了鲁元公主，儿子生于10年前，单名嬴字，后来成了汉朝的第二代皇帝，史称惠帝。不过这时候一对儿女的出现，有喜也有忧。喜前面已经说过了，那忧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楚军又追了上来，于是几乎自从刘邦坐上大马车之后，因为树大招风，很容易就暴露了目标，引来了那些重赏之下的楚军。这下只有逃命了，可是问题马上就来了。刘邦本来就重，再加上一双儿女，马车的载重能力已经严重超标了。如果放在平时慢慢的走，自然没什么大碍，而此时后边却有项羽的追兵啊。赶马车的夏侯婴充分发挥了他的赶车技术，以100码以上的速度前进， 这个速度有多快呢？你开过车就知道了。100码的速度是很快了，但追来的楚军速度有120码以上，越追越近的楚军呼喊声是此起彼伏。刘邦真恨不得长一双翅膀飞上天去。可惜就算他是赤龙化身，也长不出翅膀来。而此时身边还多了两个拉后腿的儿女。刘邦就是刘邦啊，为了让马车跑得更快一点，充分发挥流氓最本质的作风，扑通一声，后来被称为金枝玉叶的一对儿女被他推下了马车。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刘邦为了活命，这时候恨不得这对儿女滚得越远越好。关键时候，夏侯婴表现出了一名军人的独特素质，跳下马，一手一个抱起两个孩子塞回车里。刘邦只顾自保性命，又把孩子推出来。夏侯婴没辙了，最后他咬了咬牙，抱着两个小孩弃了刘邦，上了一匹白马。在夏侯婴愤而离去之后，刘邦的马车陷入了无人驾驶的状态。关键时刻，刘邦总离不开老天的帮忙，这回也不例外。天又黑了，追刘邦的楚军一看天黑了，也就不敢再追了。这么黑灯瞎火的去追人，怕是人没追到，自己反而送了命。只是楚军的将领季布如果知道等第二天天亮再追，已经永远错过了好机会，那他一定会后悔的。刘邦是连夜就赶到了夏邑，这时刘邦的七兄吕泽作为夏邑的守将，着实风光了一回，这里成了刘邦残兵败将的收容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 我叫王兴志，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氏脊椎疗法第十三代传承人。王氏脊椎疗法起源于清代顺治年间，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主要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疾病。48味传承的中草药的这个秘方，它主要的作用是，用中医的话说，就是清理你的经络不通所导致的局部的营养给不上去。 紧邻京通高速双桥出口的国宝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氏脊椎疗法的传承基地。每周一上午，赶来向王兴志大夫求医的病人一早就等在了大厅。 就是不能低头了。 多长时间了？这种 有好几年了。我就是说，是不是能吃点药啊？ 我们那儿不是吃药，我们那儿是通过针罐药把你那个 诊疗现场，玻璃弹针刺破患者病痛位置的表面皮肤，挤出小血珠后，护士熟练地趁热把竹罐吸到针眼上，十几分钟之后取下竹罐，从里面磕出的东西深浅、形状不一，有些稠得像果冻。这些就是中医所说的人体中的痰和湿。按照老王家的说法，这些和蝎子、蜈蚣、蚊虫的毒一样，也属于毒，不过是人体的

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听广播喝羊奶，喝羊奶听广播。这里是想购周末特别版的节目，您听到的正是订购羊奶粉就送多功能媒体播放器的活动，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如果您是常听节目的朋友，您应该知道多功能媒体播放器是享购时间最受欢迎的明星赠品之一，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喜欢拿着它听广播、听音乐、听相声小品、听京剧、黄梅戏、听二人转等等。天气是越来越凉快了，这早上晨练、晚上逛公园、跳广场舞，简直是人手必备的娱乐神器了。 是的，那今天呢，周末版的特别活动，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三个月六盒羊奶粉的朋友们，就能够不花钱免费得一台。所以听到就别错过了。热线呢是4007106108 4007106108。家住丰台区的李阿姨说啊，好久没有听到送播放器的活动了。之前呢一起跳舞的王姐就想要一个，可是呢你们的4007106108的客服说啊，这播放器断货了，没有了，想花钱买都没得买。没想到呢，今天听到活动订购羊奶又可以免费得一台了。 还有家住大兴区的秦叔叔说，老伴儿啊可宝贝这个播放器了，在家做家务、炒菜、拖地、出门遛弯的时候都要带着，可前段时间坏了，这正准备再买一台呢。哎，巧了，今天你们订羊奶粉就免费送。 是， 反正这羊奶都是要喝的，那就订上两套留着慢慢喝。哎，您呀可不能慢慢喝，一定要坚持每天喝杯瑞宁羊奶粉。 是的，因为羊奶它不是保健品，它就和咱们每天的一日三餐是一样的，是需要每天保障的日常基础营养。而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给大家推荐的瑞宁羊奶粉当中，每100克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7毫克的铁、480微克的维 A、 40毫克的维 C、 7.9 微克的维 D、12.5 毫克的维 E， 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等等，这么多的日常营养。走的，4007106108 4007106108。 但是提醒您，这是周末版的特别活动，只有在周六周日可以享受到。 是的。 朋友说，前两天在广场上看到老李就拿着一个小匣子，说是能听广播能听戏，特别的神器。我正打算买一台呢，哎，刚刚听到广播说定下。 放老歌金曲，还有黄梅戏呀、沪剧、京剧、西剧、二人转、相声小品等等，总共啊有3000多首的曲目。这市面上买一台呢大概是298块钱，那今天订购季度装的羊奶粉就能够免费得。 是， 而且啊退一万步说，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需要提前支付一分钱，我们是免费送奶到家的。到时候呢您可以仔细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小匣子，是不是一样的瑞麟羊奶粉，是不是一样的新鲜日期，一切满意了，花594，咱们喝上整整三个月羊奶粉的同时，就送大家中意的小匣子。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手机尾号5671的朋友说，这孩子呢下周一就要开学了，忙碌的季节又要开始了，今年对孩子的规划就是必须吃早饭。哎，这一听啊就是一位妈妈级的会员朋友。 是 是啊，这早上时间太赶，孩子赖床5分钟，路上啊就得堵上10分钟，早上来不及吃饭，上课怎么会有精神呢？ 对呀， 所以我建议您在孩子的包里备上几袋羊奶粉，一冲一泡，简单方便，而且杯壁上挂着的奶皮就能告诉您它的营养价 价值有多高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花594订购到原价1548块钱的六盒瑞麟羊奶粉，可以喝上三个月，划算到每个月才100多块钱。而且今天还有一台价值298元的多功能媒体播放器免费赠送。想购周末特别版的活动，最后3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下个周末再见。 欢迎你，是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30集， 高士奇却很会讨巧，奏道：“ 禀皇上，臣贪图便宜买了于子义的房子，但确实不知他这房子竟然是来历不明。陈廷敬以为此案应交刑部去审，也是出于公心。臣也以为顺天府不宜再审此案。 你们大概忘了，现如今刑部尚书向秉道正是当年的顺天府尹。 臣以为此案既然是陈廷敬接的，不如让陈廷敬同向秉道共同审理，或许公正些。 既然如此，高士奇也参与，同陈廷敬、向秉道共审这桩案子。 禀皇上，臣还是回避的好，毕竟于子义与微臣是同乡，又有私交，况且这房子又是我从他手下买来的。 好吧，你就不参与了。你们都看看，这高士奇是一片公心啊。 召见完了，陈廷敬同高士奇一道出了乾清宫。高士奇拱手再三，恭请陈廷敬秉公执法，要是于子义果真强占了人家房子，务必要于子义还他银子，他也好另外买几间屋子栖身。陈廷敬明知自己被高士奇耍了，却有苦说不出，只有连连点头而已。天刚断黑，高士奇就出了门，他打算拜访两个人，先去了刑部尚书向秉道府上。照例是先打发好了门房，方得报了进去。向秉道并没有迎出来，只在客堂里候着。高士奇入了座，没客气几句，就把陈廷敬接了朱启案子的事儿说了。 向大人，皇上本来是有意把此案交给顺天府的，就是陈廷敬硬要把他往刑部塞，不知道他是何居心呢？ 陈大人之公职，世所尽知啊，老夫猜不出他有什么私心呢。 向大人有所不知，陈廷敬口口声声说顺天府不宜再办此案，需刑部过问。表面上看他是信任刑部，其实呢，是想让您难堪。 这话从何说起啊？ 这桩案子正是当年您在顺天府尹任上时候办下的。向大人， 容下官说句大胆的话，下官这会儿琢磨着，朱启家的案子很可能是桩冤案，向大人您当年可能是被下面的人给蒙蔽了。 啊，即便是本官视察，后来几任府尹也都过问过，难道他们都没长眼睛吗？ 向大人，您是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如今是刑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您办过的案子谁敢翻过来？ 知错即改，这才是我的为人呢。我难道以势压人了？ 向大人的人品官品世所敬仰，不会有人非议，只是朱启家的案子如今再审，不但对您不利，后面的几任府尹都难辞其咎啊，我想就连皇上的脸上也不好过。 那么世奇有何高见呢？ 事情嘛，已经到了皇上那里，我还能有什么高见？涉案疑犯于子义虽说是我的同乡故旧，我却不敢有半丝的包庇，我只觉得陈廷敬用心有点险恶，国朝的大臣们都是贪官庸官，只有他陈廷敬是包拯海瑞。 向秉道摇着头不再说话，高士奇陪着向秉道叹息半天，也摇着头告辞了。高士奇回到石磨胡同，人未进门，高大满迎了出来说： 老爷，顺天府尹袁用才来府上拜见您，已等候多时了。 啊，袁大人，皇上夜里召我进宫，不知袁大人大驾光临，失敬失敬。 哎呀，哈哈，高大人，您的同乡好友于子义犯案了，您可知道啊？ 啊，这他犯了什么案呢？ 哎，于子义口口声声说高大人可以替他作证，在下只好登门打扰啊。 我高士奇蒙皇上恩宠，但知报效朝廷，绝无半点私心。于子义虽说是我的同乡朋友，但他犯了王法，请袁大人千万不要姑息。别说是我的朋友犯法，哪怕是我的家人和我自己犯法，您也要依法办事。 袁某问案，好像听说于子义杀人案同高大人您住的这宅院有些干系呀。 我最近也奉闻这个房子是于子义强占百姓的，再卖给了我。不过请袁大人放心，哪怕牵扯到我高某本人，你也不要有任何的顾忌。于子义杀人案就请袁大人严审严办。 高大人高风亮节，袁某敬佩。好，在下就不打搅了。 第二天，袁用才升堂问案，一阵棍棒下去，于子义只得认了罪。他想，反正有高士奇替他出头，何不先少吃一些棍棒之苦再说？没想到，他刚在供词上画了押，邝小毛又当堂指控，说他顺治十八年害死了朱启的儿子朱达福。于子义这下懵了，知道自己的脑袋一定会搬家。向秉道并不知道于子义早被顺天府拿了，早早就吩咐下面去找人，一边请来陈廷敬商量案情。向秉道本来很敬重陈廷敬，可昨夜听了高士奇那番话，心里有些不快，便对陈廷敬说： 陈大人，就算我被属下蒙蔽，别人也长着眼睛呐，您可不能怀疑朝廷所有官员都是酒囊饭袋呀。 万望大人谅解，我俩还是先切磋一下案情，择日再开堂审案吧。 老夫办事一贯雷厉风行，我早已传人去了，即刻就可升堂。 这时衙役匆匆赶来，神色有些慌张。 向大人，陈大人，于子义犯杀人大罪，已被顺天府抓起来了，案子已经审结。 被杀的何许人呢？ 正是状告于子义的朱启。 这 是我害了朱祁呀、啊！若不是我接了他的状子，他不会有杀身之祸。 没想到于子义真是个谋财害命的恶人呐、啊！老夫真是失察了，此案不必你我再审，速速上奏皇上吧。 陈廷敬肚子里有话说不出，只好答应上奏皇上。皇上当天午后就召见了向秉道和陈廷敬，袁用才同高士奇也被叫了去。向秉道、袁用才、高士奇三人请罪不已，陈廷敬却低头不语。皇上一一宽慰，并不责怪谁。高士奇仍是请罪，说他实在不知于子义那宅院的来路不明，贪图便宜把他买下了，现在愿将那宅院入关。袁用才却说， 启奏皇上，于子义先后杀害朱祁父子是事实，但朱达福欠下于子义6000两银子也是事实。于子义杀人以性命相抵，朱家欠债以宅院相抵，于法于情理应如此啊。因此说高士奇从于子义手上买下房子并无过错。 启奏皇上，臣以为于子义杀人案事出蹊跷，应该重审。 启奏皇上，于子义供认不讳，人证物证俱在，原告也已被杀，陈廷敬他节外生枝。 陈廷敬，朕刚才看到各位陈公都有悔罪之意，只有你一干二净，你真的是圣人吗？你要朕把向秉道、袁用才、高士奇和几任顺天府尹都治了罪，你才安心吗？ 回皇上，臣绝无此心呐、啊！ 朕时常告诫你们，居官以安静为要，息事宁人，天下太平，不要遇事便闹得鸡飞狗跳。 大臣们统统低着头，大气不敢出。皇上望着高士奇，很是慈祥。 高士奇，你那宅院还是你的，不过你那宅院只怕有些凶器，朕想着便觉得不安。朕平日临时有事，找你也不方便。西安门内有个院子，你搬进来住吧。 皇上，大臣自居进城，自古未有先例，士其手无寸功，不敢受。 民间有句话，加班三次穷，朕再赐你表里断10匹银500两作为搬家之用，你就朕昨日写了两个字平安，今日朕把这两个字赐给你。 谢皇上。 说话间，张善德捧出皇上墨宝，高士奇跪接了，谢恩不止。召见完了，几位大臣退出乾清宫，免不了向高士奇道贺。袁用才拱手说， 哎呀，高大人，皇上赐大臣宅院于晋城之内，可是开千古之力呀，恭喜恭喜呀。 吾皇圣明，他老人家开的先例可多着呢，以14岁之冲龄登基御极，威震四海，自古未有。16岁剪除鳌拜，天下归心，自古未有。削藩平乱，安定六合，自古未有。圣谕16条，教化百姓，民逢日后，自古未有。 这个时候，张善德追了上来，悄声地问： 陈大人，皇上叫你进去。停的叹气呀、 啊。陈廷敬心里不由一惊，今儿皇上对他感觉不太高兴，这会儿又有什么事儿呢？陈廷敬随张善德往回走，低头进了乾清宫， 皇上正在西暖阁杯手踱步。陈廷敬上前跪下，叩谢的客套话没说完，皇上就嘱他起来。陈廷敬谢恩起身，垂手站着。皇上站定，望了陈廷敬半晌才说： 唉，朕知道你心里憋气，人命关天不是小事，但原告已经死了，凶犯杀了就是。难道你真要朕为这件事情处置那么多的大臣吗？ 臣向来与人为善，并未借端整人。 高士奇只是个六品中书，你是从二品，你要大人不计小人过。高士奇出身寒苦，为人老实，朕确实对他多有惜怜。宦海，所谓海者，无风三尺浪，朕却以为治国以安静平和为要，把官场弄得风高浪急，朕以为不妥。用人如气，扬长避短，你有你的长处，高士奇有高士奇的长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求全责备，则无人可用。 皇上用人之宽，察吏之明，臣心悦诚服。 高士奇盘坐在炕上，抽着水烟袋，夫人喜滋滋地把玩着皇上赐的绸缎，问： 老爷，皇后娘娘和那些嫔妃们用的都是这些料子？ 是啊，往后啊，皇后娘娘用的料子你也能用，这些都是江宁官造，专供大内的。 老爷，咱皇上可真是活菩萨呀，我得天天替他烧高香，保佑他老人家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你不是担心陈廷敬会征讨我吗？啊，看见了吧，怎么样了？啊，陈廷敬当面讽刺我说我高某三千年才出一个啊，算他说对了。 我得赶紧做几件衣服，赶明儿往紫禁城里去，也别让人瞧着寒碜。 这会儿高大满进来说邝小毛来了，高士奇脸色阴了下来，只叫他先到书房等着。高士奇故意吸烟喝茶半天才去了书房。邝小毛见了高士奇慌忙跪下： 谢高大人救命之恩，贺高大人大喜大喜。 我有什么可喜的，你起来说话吧。 高大人蒙皇上恩宠，在紫禁城内赐了房子，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 我在皇上跟前20多年了，这种恩宠也是经常有的，倒是别人看着觉得稀奇。 高大人蒙您再造之恩，小的自此以后就在您跟前当牛做马。 小毛，我知道你的一片忠心，我是个讲义气够朋友的人，我呢原本打算这30万金我八你二，可今儿我一琢磨呀，还不能让你一下子就暴富了，于子义就是个教训。 高大人您的意思是？ 富贵呢得慢慢的来，不然你受不起，就像于子义那样要折命的。嗯，这30万金呢原本都是我的，于子义只不过是替我打点。于子义原先给你月薪5两银子，我给你加到10两。 高大人，小的怎敢受此厚爱，小的今后如有二心，天诛地灭，九族死绝。 小毛，何必发此毒誓呢？我知道你会对我忠心耿耿的。 陈廷敬满腹心事，一腔怨愤却无处说去。他在衙门里整天沉默不语，回到家里就呆坐在书房。往日他有心思，总喜欢在深夜里抚琴不止，如今只是两眼望着屋顶发呆。他同高士奇本已撕破脸皮了，可高士奇在众人面前却显得没事似的，口口声声陈大人，陈廷敬反倒不好怎么着，不然显得他机场小肚。这回朱启案子，他明知有血海之冤，自己却无力替人家伸张， 他更后悔接了朱启的案子，实在是害死了人家。又想当年那些被旗人占了房子赶出京城的百姓，他心里既愤恨又羞愧。人世间太多苦难和尘冤，他怎管得了？皇上蒙在鼓里，他没有办法去叫醒。他要再多嘴，只怕会惹得龙颜大怒。皇上平时目光如炬，怎么就看不出这些是非呢？偏是这几天家里又闹出事儿来，真儿姑娘的事儿到底让月圆知道了。原来真儿铁了心要跟着陈廷敬，他只得另寻了一处宅院把他安顿下来。他公务非常的繁忙，无暇顾及，只是偶尔去看看真儿，但并没有男女之私。大顺却忍不住把这事儿同老婆翠萍说了。翠萍是月圆的贴身丫鬟，哪有不传话过去的？月圆一声不吭，只是暗自掉泪，几天茶饭不进。陈廷敬急了，细细说了原委，直到一千个身不由己。月圆听后仍是没说半句话，眼泪不停地在流。大顺跑到月圆面前，先是骂自己不该把这事儿瞒着太太，然后又替老爷百般的辩解。月圆也不吭声，只当面前没大顺这个人。陈廷敬倒不怎么怪大顺，这事儿反正是要闹出来的，早些让大家知道兴许还好些。只是月圆不吃不喝又不理人，叫他不知如何是好。岳父最后出面说，真儿姑娘到底是好人家出身，又救过廷敬的命，不妨迎进屋里一起过日子算了。有了爹爹这话，月圆也不好再闹，这事儿就由他去了。于是选了个日子，陈廷敬去了花轿接了真儿进门。月圆原本是个贤德的人，他见真儿懂得尊卑上下，心里慢慢也没气儿了，倒是陈廷敬总有几分愧疚。又想真儿那边到底也是有名望的人家，他自己走不开身，就派大顺领着几个人带了聘金赶去山东德州补了礼数。真儿爹知道陈廷敬身为京官，又是个方正的读书人，肚子里再多的气儿也消了。眼看着到了冬月，明珠称病在家清养，南书房的事儿都由陈廷敬领着。这天张英接了个折子同陈廷敬商量。 陈大人，山西巡抚转奏，阳曲知县上报两件事，一是富山拒不赴京，二是阳曲百姓自愿捐建龙亭，要把圣谕十六条刻在石碑上，教化子孙万代，您看这票你如何写？ 应命阳曲知县说服富山务必进京，百姓捐建龙亭，乐识圣谕十六条，本是好事，但是好事在下面也容易办成坏事，此事亦甚呐。 陈大人， 高士奇听了说道：“ 富山是您竭力向皇上举荐的，他拒不进京，你可不好交差呀。百姓捐建龙亭，卑职以为这是好事，怎么到了陈大人的眼里，好事都成了坏事了？”我想这件事情还是得问问明珠大人吧。 明珠大人在家养病，皇上早有吩咐，让明珠大人静心调养，不必去打搅他。南书房事暂由陈大人做主。 当然当然，我们都听陈大人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